妄想非，如果是醒醒，这个醒醒这个状态之下，如果有妄想，你这个醒醒脑子清清楚楚的，打妄想有一念妄想进来，那就不是的了。这是上头这一句，底下这一句呢，这寂寂醒醒是寂寂无寂非，那个无寂就是你在这个寂寂的这个状态当中无寂，什么呢？什么叫个无寂呢？把跟念佛是谁这个话头忘掉了啊。这个都是用功的人的两条病，醒醒寂寂，醒醒寂寂是醒醒妄想非，寂寂醒醒是寂寂无寂非。寂就是你的留意处啊，这个用功的人，所以他呢有那些人呢，说我也不慈善，也不慈呢，我什么也不要想啊，以为这就是用功之道，那个他就堕落什么地方呢？那堕到无寂啊，堕到无寂，这寂寂无寂非，堕到无寂啊，因为他不能开悟啊。如果你要用功的人，出发用功的人，你这些道理不懂，你对用功就有困难了，容易走偏差。啊，容易走向偏差啊。这是今天呢，说有人呢这样问话，有这个现象啊，顺便跟大家讲讲这个小佛的道理多呢，特别对于初发心的，不得其门而入啊，也不晓得怎么什么那个佛法，这个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掌握不到要领啊。你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五音十法，十法界都有五音，佛也有五音，佛也有舍受想行识，也有舍心。十法界众生，你说哪法界不得舍心呢？第六法界也有舍心呢啊，那个欧比地又，那怎么有身吗？它也有身呢啊，一人也满，多人也满，那个欧比地又啊，那个身体啊，那个欧比地又那个身体嘛，刀山剑树啊啊，赴汤罗的，那他怎么他舍身呢啊？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舍身100多斤啊，还有个心，心呢开心为四嘛，舍受想行识。十法界从地狱法界、恶鬼法界、畜生法界、人天法界、四圣法界都有舍心啊。这个舍心呢，那开始呢叫个五音啊，照见五问皆空，度一切苦乐。我们现在五音不能空，所以就受生死啊，那个五蕴空是不是就没有了呢？五蕴就没有了啦，你了都没有了啦。我们现在没有了啊，都有五蕴的，佛也有五蕴，佛也有舍心，佛没有舍吗？三十二相不是舍吗？啊，佛也有舍呀，佛说是佛是法身，佛不但有法身，他还有报身，不但有报身，还有化身。三身即是一身啊，法身也有相。有人说法身无相，清净妙法身啊，那个说的它不全面。法身也有相，清净妙法身，具相32，那这个法身啊，有身，身就是体，有体就有力。所以讲到佛法，在教中讲的佛的法，大乘法、小乘法，它都有法音的啊。 小乘法有三法印，大乘法有一实相法印。合乎这个三法印的，合乎一实相法印的都是护法。小乘护法说法不究竟，大乘佛法呢说法究竟，就是这么一个区别。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所行的，我们还是行的是小乘法，还是行的是大乘法一实相法啊。禅宗这一法啊，我们常常自己标榜这是啊最上法轮，最上法轮，没有哪一法比这一法在最高的呢啊，它所谓称为向上一着，最高的了啊。又讲是佛法的根本，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呐。我常常说，举那个上海玉佛寺真禅大和尚，上海玉佛寺有个佛学院，佛学院，佛学院开课了，就是暑假过去以后，是寒假过去以后要开课了，上头一堂课，上一堂课做什么呢？啊，是都到禅堂里想做一支香。那个上海佛学院用到禅堂里想做一支香作为第一堂课，那个真禅大和尚，他虽然玉佛寺也有禅堂，也有佛学院，也有禅堂啊，他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呢，我们是深有感触的。他说是禅宗啊，是佛法的根本呐、啊，世俗世间法都不能离开根本。一棵树，一棵草，一棵花，不得根儿能长吗？一切万法都从此，这个无，这个教中讲的无不从此法界流啊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这就是佛法的根本。佛法的根本在什么地方呢？佛法的根本在禅堂啊。正法演藏从释迦牟尼佛莲华示众加设微笑一直传到现在，都是这么样传下来的，是教外别传，不利语言文字的啊。禅宗这一法佛法的根本啊，那个佛学院的老师，佛学院的院长，他就这么认为的，没错吗？没错啊。说我们现在所行的呢，不是小乘法，而是大乘法。我们中国根基都是大乘法啊，行小乘法的绝对少数，除非是那个巴利语系的。我们中国佛教有三语系，藏语系、汉语系、巴利语系，那是小乘法。小乘法是大乘法的根基基础，学大乘法的人不能没有基础。人多共住，要求漏合统一，人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个什么事情都好办。漏合统一啊，人人都晓得这个漏合统一啊，也就很难做到。哪个漏合呢？就是身口意戒见力， 身口意，就是我每个人的三业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身要和。那个身怎么叫和，怎么叫不和呢？如果在禅堂里上讲，你跑香我也跑香，你坐香我也坐香，你放氧气我也放氧气，这就合了吧。人多不能没有一个，没有不能没有一个规矩啊，都在规矩的要求之内，这个身就合了。更谈不上什么打架呀，那还叫什么合吗？他首先要求要身的和，身的和就是我们一个从身体这一个果度上讲，处处都在规矩上，口和身和的统一，口和五争，这也是我们众生容易犯的一个毛病，有争论。特别是在这个第五个五百年，斗争坚固，那个斗争坚固固然也不限于口斗啊，那个斗争的方法方式方法就多了，打仗也是斗争哦。什么叫做口和呢？有共同的语言，这就口就和了。当然在禅堂里上讲，这禅堂什么叫做共同语言呢？禅堂不是口开的啊，如果人人都能够没有口开，那就有共同的语言了。打七有打七的要求，禅堂也有禅堂的要求，当然呢打七就在禅堂里边嘛。口和，既然禅堂不许讲话，禅堂不许讲话是有些人不讲话呀，有些人他还要讲话呢啊，和尚、扳手师傅，包括维洛师傅，他都要讲话的。这个讲话，讲话嘛，就是除了讲开始，就是讲规矩。这个禅堂的讲什么呢？就讲这两个点，就讲这两点。那也讲到口和，和就无争。如果你讲这个事儿是长的，我讲的是短的，你说它是黑的，他说是白的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个口能和不能和？口径不能统一，口径不能统一，有些事儿呢就会出现错乱了，对于初发心的人就莫衷一是啊。你这么说他那么说， 人家听下来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呢？依照哪个就去办呢？这也牵涉到口和，口和五争，还有一个和呢叫意和，意和同悦啊，意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讲个意呢，就是讲这个心的意啊，意和同悦，悦嘛就是欢喜。你跟我有意见，我跟你有意见，那个意见就不合了啊，这个意见不合，你看我也不高兴啊，我看着你也不高兴，这怎么能够产生意和呢？嗯，这是大廖讲一个身口意，对吧？就漏合同居嘛，啊，这个身口意要和，和大家共住在一道呢，啊，那就有一个，这个和该的这么一个环境。戒和统修，见和通解通写，立和统军。这个戒和统修呢，什么叫做戒？在禅堂里什么是叫做戒呢？戒就是规矩，规矩就是戒。在世间法来讲，世间法不讲戒，哪个世间法讲戒呢？这个讲戒嘛，我看只有我们这个佛教啊，三规五戒啊，十众四十八行戒，250条戒，300条戒啊，那个戒就多了啊，三聚境界，设善法界，设律仪界，饶益有情界，那个菩萨的戒，设善法界，不做好事都犯戒，设律仪界，违背了律与律仪啊，3000违仪，80000戒恨，那都叫做犯戒。还有一条呢，就更高的，饶益有情戒。如果是真正的佛子，发大心的，那你必须要饶益有情，做一切以有情有利益的事情。不这么做，那也叫做犯戒啊，这讲戒嘛。戒和统修，大家呢共修。这个在禅堂里下呢，在禅堂里就是规矩，规矩大家共同遵守啊。那我们用功也好啊，出入往返跑香坐香，大家都能够安然无事，天下太平，这个叫做戒和统修。不是说那个戒和统修啊，那我这个做比丘啊，那就250条戒啊，啊，那太呆板了。佛法是活的，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禅宗这一法上，那就是见和通解。见就是知见，对禅宗这一法，我们讲做共修。既然讲共修，就大家呢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， 现在的新名词呢叫做共事。禅定是谁的法？起行用功的啊，这个道理大家呢有一个共同的啊一个标准，不能够你讲念佛是谁是这么讲的，他讲念佛是谁是那么讲的，那就不叫做见合同解了。各自己见，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啊！你看我们这个禅堂如果要是造成这种情况啊，对引导出发心的人用这一法那就有困难了。过去老和尚在世的时候禅堂打七也好，不打七平常坐香也好，都参一个念佛是谁，都讲一个念佛是谁，讲的深讲的浅不怪啊。那个用功的人吧，人多了水平也不得一样啊，讲话的人水平也不一样，但是跟做文章一样不能够离这个题，不是说信口开河啊，就跟做文章一样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啊，这个就呢牵涉到见合，还是最禅堂的想讲这个用功的这个法门呢是至关重要的，还是一个根本。那个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在禅堂里讲开示，从始至终都不能够离开念佛是谁这个题目，那么般若师父讲开示呢，般若师父讲开示什么，老和尚把这个调呢定下来了啊，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靠什么呢，靠政策，政策定下来落实政策那就靠干部了啊，大小官员。这个禅堂也是这个样子啊，禅堂不讲政策，禅堂不讲政策我们讲用功啊，讲佛法呀，哎，也要讲宗旨啊，禅宗有禅宗的宗旨，净土宗有净土宗的宗旨啊，八大宗哪怕八万四千法门都有它的宗旨，所谓的各有宗旨是各行其道，在禅堂里下不能够一天到晚讲念佛求生西方待业往生，到了念佛堂也不能够一天到晚讲开悟讲参念佛是讲起疑情，那也不行吧啊，这个叫做各行其道，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，就像国家的政策一样啊，各条战线都有他自己的政策，但是总结来说呢，对于国家来说呢啊，国家讲建设都围绕着四化建设，那我们这个佛法呢，佛法总目标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成佛了， 啊，断烦恼啊，成佛道啊，度众生啊，这都是共同的目标吗？所以强调禅堂里下讲到漏和统居，这个见和通解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而至于讲到利和统军，那是最后。利和统军如果说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生活上来讲，那个道理是很浅显的啊。吃大家吃的都一个样啊，说人家供养嘛，大家都是均担的，这叫利和统居。利和统均呐、啊，如果就法门来讲，参禅这一法，参禅这一法的利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我们参禅，我们在用功，用功要有收获，那还是明心见性啊，啊，断烦恼啊，正菩提啊，这个叫做利和统军啊。就是我们达到的目的呢，大家共同享受的，人人都得一份，没有偏差的。所以这个漏和统居，什么叫做佛法呀？佛法是年来便是，处处都有，至于说现在这佛法的口佛教的口号啊，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，什么叫做佛法在世间？世间是什么？世间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人说这个世间嘛，就是我们的人世间呐，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做人吗？这个人类社会，这个就是人世间。他把这个道理呢，就完全理会错了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一文解义，三世佛缘。世间，这个世间，包括施法界一正庄严，都成为世间。世呢，就是三世。是不是三世吗？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时事古今，时中不离于当念。这个世间呢，间是间隔划范围。你看我们这个十法界各有各的范围啊，施法界各有各的范围的，地狱法界、恶鬼法界、畜生法界、人天修罗法界、声闻缘觉菩萨佛法界，它有一定的界限。这个界限呢，就是间，就像我这个起房子一样，一杆、两杆、三杆，它不是都有东西搁到的吗？要是换一句现代话来讲呢，那就是时空。佛法在世间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在世间呢、啊、就在这个世间，在十方三世充满了佛法，那可以真可以说是年来见便是俯拾即是。你看哪那么多佛法呀、啊，我在杭州住过一段时间，鸟巢禅师 他坐着那个他搭的这个茅棚呢，搭的这个一个树高头，一个大松树啊，那个松树呢长得蛮好的，哎，盘根错节的，他在这个树上搭了个茅棚。那个树嘛，一般都是鸟住的啊，这个禅师啊就在那个树上搭了个茅棚，在那用功。因此所以人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呢，叫个鸟巢禅师，鸟做窝的那个的禅师。那他也有一个侍者，那个侍者叫个什么名字的我还记不大的，叫个什么这个慧通啊，不要叫什么名字，是的，照应老和尚的。那照应老和尚们，人家也有需求啊，啊，总希望亲近善知识嘛，希望善知识给他说点佛法了。复议几年，这个老和尚呢，过去的禅师就犯这个毛病，不大肯说了，啊。啊，你烧火就给我烧火，你烧饭就给我烧饭，啊，你种菜就种菜，啊，不大肯说法，啊，并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禅堂，说起来这个禅堂呢，什么叫嘴的，可是我们这个禅堂呢，还天天在这讲，啊，过去的禅师。那么这个小和尚啊住了几年呢，想闻闻佛法，老和尚也不讲，他这心里下的就想告假，我到诸房去当禅学，学学佛法去。那个鸟巢说，就说你为什么要走的啊，我到外边去想学佛法去啊。哎，他说我这里也有佛法呀，啊，他伸手在那个衣服高头粘那个衣毛，就是这个衣服一吹，嗯，啊，这是佛法。那个小师呢就开悟了。那你看这个佛法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一吹就成了佛法了。啊，那个一指禅，那个一个竖一个指头，一个指头也是佛法呀。赵州茶，你到赵州老人那里去，他就请你，哦，请去那到那儿就叫客房，那就吃茶去吧，啊，这就是佛法吧。赵州茶、云门饼，那都是佛法。怪不得古人讲的佛法在世间，嗯，扬眉顺目啊，一语一默，处处都是佛法。只怪我们呢根基浅薄，会不得。所以古人讲啊，这叫做做到饭箩里向都卧死。佛法在世间，在这个世间，用经中的语言解释这个道理，像《法华经》中说的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那个教中证明佛说的法，大乘法、小乘法，说了啊，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回，说了那么多的佛法。后来佛去世以后，诸大弟子把这个佛的说的法呢都借记啊，流传到后代。是的，这个一生流传久远了呢，这好像就还有了问题，就这是真的是假的。嗯，所以这个佛法呢 衡量这个佛法是真是假的呢，它有一个标准，这个小乘法有三法印，大乘法有一实相印，就是你说的这个法如果是小乘法，只要你合乎三法印，无常无我涅槃，只要合乎这个道理，那就是佛说的。大乘法呢，只要合乎实相印啊，诸法实相，那个诸法的真实相，诸法都有个真实相啊。施法界一正庄严，八万四千法门呐，更多更多的法，它都有一个真实相。包括我们现在的人，每一个人，他都有一个真实相。这个真实相嘛，这叫做实相。这个实相就是以十方诸佛之所证得，一切众生之所在迷，实相啊。啊，我给老和尚做了一个相赞，也是这么说的：一相见相，众生一样；见相非相，夫足惆怅；离相见相，多一层障；无相不相，乃名实相。那个实相，诸法的真实相。既然讲诸法的真实相，那个叫诸法都有一个真实相，一正庄严施法界都有一个真实相。如果我们现前的大众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相，你将来怎么修呢？怎么修也不能证得这个真实相。修就是修你本有这个东西，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给你修，不是说那个木匠啊修桌子腿，那是外来的东西啊，是瓦匠房子漏了修房子，那是外来的东西。佛法讲修全修在性，一性起修。既然人人呢都有一个真实相，那不是佛不是说的吗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智慧德相就是实相啊。那个实相有种种名字，实相有种种名字啦，啊，又叫法身，又叫法相，又叫真如，又叫不可思议解脱，啊，又叫大般涅槃，那名字多了。诸法实相在法华经中呢说的就详细了，所以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的最后集刹啊，说怪不得说是成佛的法华嘛。假设一个出家人消佛的人不读法华经，那是很有欠缺的。别个经不读可以，这个法华经不能不读。那么既然你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成道到这个世界上来想说法华经，那你成了佛嘛，你就说吧，啊，你就说吧。佛用佛眼一看不行，众生的根基不成熟，不能够接受，不能够接受，你要说，不能够接受，你要说，这机缘不成熟啊，啊，那叫不投机呀、啊。不但他不能得利益，他还生诽谤。你这个说法是本来是度他的，如果他你一说他要是一生诽谤，那他不叫堕地狱吗？啊？欲得不照无间业， 我谤如来正法轮，这法是不能谤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以后，就想入涅，既然不能够说这个法华经，那我就入涅盘吧。所以这诸天劝请啊，这十方诸佛处世间都加以方便的啊，加以方便，从说华严经就加以方便了啊。这个华严经在天台中判教，那是代别名缘的，而不是纯缘独妙的啊。代别名缘就是那个华严经所应的那个机，有原教的菩萨，也有别教的菩萨啊。这个代别名缘，那个代别呢就方便了。那是为大乘法身大士说的啊。所以后来经过无师的淘汰，经过无汉方等般若，到了法华会上呢，那一类众生的机缘成熟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开权显实，开记显本，唱佛的本怀啊。那是什么叫唱佛的畅所欲言呢？我就是要说这个法华经，现在我说了，那心里就舒畅了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了法华经以后就入涅槃了，没这事了，我来就任务就这个就是来的嘛。你看那个法华经说实相是怎么说的？为父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虽然实相这个体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啊，这个实相这个体呀、啊、但是你要究竟这个诸法实相呢，那是为父与父才能够做得到的。降伏以缓都不能够圆满达到这个实相的真理。法华经解释这个实相解释得非常好啊。为父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在底下就解释了，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，有这个实如是啊。智者大师做三转语度这个实如是，如是相，是相如，相如是，做三转语，把这个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这个实如是。每一法界的众生都有他的相，都有他的性，都有他的体啊，有体就有力了啊，有作有因有缘，如有果有报，如本末究竟等，就是实如是。那当然可以详细的解释啊。你比如说拿我们人来说，人也有实如是啊。从地狱法界有地狱法界的实如是，到了夫法界有夫法界的实如是。我们人，人有人的相。什么叫人的相啊？人的相不是说我们这个坐在这个地方有老的，有少的，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不是这个相啊，啊。那么什么叫相呢？相既然讲一个相，那就是能够看得到的，可以区别看得到的 露在外面的，这就是相。什么叫做人的相呢？仁者仁也，仁者任也。如果你这个人一生一世寡做坏事，什么好事都不做，什么坏事怎么坏你就怎么做，你这个相是什么相啊？那是人相吗？那就不叫个人相啊。人相，人相什么样子？什么叫做人相呢？这个人啊，不做一些坏事，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啊，受持三规，受持五戒啊，行十善道。哦，这个人呢，用这个因才能够改人的果报。这个相貌，嗯，这个人呢不错，蛮好的，那叫做相啊。这个如是相，人道的如是相是这么讲的。什么叫如是性呢？性者是不改变，就是我这个个性呢不改变啊。你叫我做坏事，我不会做坏，绝对不会做坏事，对不对？保持这个水平，这叫做如是相，也叫如是性啊。那么当然了，底下这个我们不便这个仔细说。如是体，这我认为是体啊，身嘛，人有人体啊，嗯，讲究一个人，这个人都有个身体，身体要想这个人做一些善业，哪怕做一些恶业，没有这个身体是不行的。你想我杀人，你没这个身体，没得这个手，怎么去杀人呢？啊，我要想拜佛，我也烧香磕头，你不这个手也不行啊。这个体就这么个体啊，人法界有人法界的体，夫法界有夫法界的体，师法界都有他的体啊。如果说我们就要把这个师如是拿在禅堂里上来讲，你看我们这个禅堂，禅堂这个相啊，我们现在手也不提，肩也不挑，什么是一天到晚甩大袖子，人家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像是什么像呢？啊，如是像啊，这个像什么像？啊，这个叫如是像啊，啊，这当然是因中这么讲，啊，也可以讲个实如是。那个实如是既然是骗师法界。啊，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，那是概括一切法无余。这个实相就是这个叫个实相，实相是骗一切处的，骗一切实的，所以叫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。佛法，佛法，这不叫佛法就是实相嘛，实相就是佛法嘛。所以我们讲这个漏合统居啊，特别强调这个异合同悦。学佛的人要有共识，为什么初发心的人对于佛法这个以前途总感觉到高深莫测，啊，这个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，好像自己摸不到边际啊，不晓得我这么做究竟将来是不是这个果报怎么样啊，啊，自己莫衷一是。就对于禅宗这一法也是这样，我今天到广门寺来了， 没得办法，这个禅堂嘛，他们都参念佛是谁，我不得办法，逼着不得办法，也只好参在念佛是谁啊。他究竟这个念佛能参不能参呢、啊、这个念佛的究竟能开悟不能开悟啊，啊这个念佛的究竟能够成佛不能成佛啊，他总会有这些个不了解。你怪不怪呢？不怪啊，正常不正常的正常啊，啊烦恼众生嘛，啊如果说你什么都了解了，那还不要修了。破迷开悟也是一步一步的啊，虽然说是离虚顿悟称悟并消，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做到的，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啊，世序建筑营次递进。所以这我们常说的福道长远呢、啊、无论是修根本智也好，修厚德智也好，都要加以恭恨，都要加以恭恨呢、啊、就加工进步呢，都要一步步的走呢，急也急不得的啊。人家说你这个禅宗啊，一天到晚讲立地成佛啊，我这个打了十个八个旗下来了，我也被成佛吗？打了八个旗都没成佛，你不能怪这个打旗不对呀、啊，啊！是的，这个说到打了十个旗八个旗下来，这个十个旗八个旗快是的，就是今天是今天的八个旗快了了吧？八个旗就是解旗了。其实还是双解期啊，这个双解期是吧，按照常用的规矩啊，双解期要解期啊，那个意思是上呢，和尚要进塔要讲几句话，说是今天解期了，不但是解期讲几句话呀，还要考功的，就跟那个那学校的念书一样啊，有大考也有小考，那你平常解气的双解气就是要小考的啊啊。光阴太快了，八个气打了了那就没有了，两个气啊一眨眼就没有了，你们看看。所以在这个七期当中，从我本人来讲，我是很惭愧的啊，不能够一天到晚在禅堂里陪着什么就坐香。常住的事情呢确实也蛮多的啊，你说禅堂的时候是辛苦啊，起早睡晚呐、啊、那我们在外了的像也还蛮辛苦的呢，哎我们就自己说自己抱辛苦了，也蛮辛苦的，都蛮辛苦的啊。禅堂里要坐香也要外料的像护持啊，你说烧锅的煮饭的烧水的都蛮辛苦的，差一点事情都不行啊。这是一个从这个打旗本身讲，但是从整个长处上讲呢，重建杲民寺，为什么要重建杲民寺啊？为了要打旗嘛，啊，为了成就天人来打旗，重建杲民寺。重建杲民寺是任重道远，啊。未来的工作还是蛮多的，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了，那我们就为这个目标呢要为之奋斗了，尽人事以待天命。这重建杲民寺 这个一个这么一件事情能不能在我们手上完成，那是看因缘的啊。当然从我本人来讲，最好呢在我手上把搞木寺建好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。能够保持搞木寺这个专门禅宗道场，也能够继承林济的家风，给大家有一个在这里像用功办道的这么一个殊胜因缘，除此而已，没有别的想法啊。你看我们今天还建了一个新禅堂，是的。要是咱今年这个情况，要是不建这个新禅堂，恐怕还真是坐不下呢，那不是假的。可见的人呐，消佛的人，特别是消佛的人呐，要发心的。这个发心，在我们的消佛的人来说呢，一天到晚是挂在嘴上的。究竟发什么心？这个发的心呢，发心这两个字，这个发心的内容呢就多了。你说我重建搞门寺，重建搞门寺也要发心的，不要发心吧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禅堂打气，啊，从四面八方来到搞门寺参加打气，那都是发心来的，不发心怎么会来呢？我们现在做众生啊，在六道轮回，我们都想发心要上救佛道，那也靠发心的。凡是在服侍门中想做一点点滴滴的一点善事，都要靠发心的啊。发心发愿啊，都一个就连接在一道。长路上有这种苦心，想办这一个道场，成就天下人用功办道啊，这是搞门寺的，这是一个总的这么一个调，就是搞门寺作为一个道场，包括搞门寺河东普通塔院作为旅众，那也是道场，而不是办，不是赶经忏的，也不是什么做其他事情的，是用功办道的。办什么道呢？成佛道啊，啊，选佛道场吗？就办这件事情，重建搞门寺。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几步，走了多远啊？有时候要如果说重建搞门寺，走过100里路嘛，那搞门寺现在我们走了20%，顶多走到30%，啊，还有那么长的道路等待我们去走。既然佛法讲因缘，这个因缘呢也不是等待的啊，尽人事以待天命。只要大家能够围绕这么一个目标，如果没建一个道场，大家都不来用功办道，这个道场那就是假的，是虚的啊，不切合实际的。既然作为一个道场，那搞门寺除了造几根房子以外，对在这个房子里边用功办道的人有没有要求？当然有要求，怎么能说没有要求呢？啊，每一个人凡是消佛的人都应该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。